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钟树根。 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anut.com， 我系探长。 司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一粒一粒一粒精兵都好食，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 好，我哋咧系准备咗啲惊奇俾啲网友嘅，就系、是、一年一度嘅岁晚感谢祭，咁样咧系一年最疯狂嘅减价噶啦。第一，开心果。呢啲咁靚嘅美國開心果，我哋揀過嘅精品嚟嘅，一啲要第一估下賣幾錢？45蚊，你點可以唔買呢？呢一套咁靚嘅大廚系列至尊鮑魚蝦子麵禮盒裝，兩罐鮑魚同埋蝦子麵送俾人，係咪好好睇呢？大家估下幾錢？即係188蚊嘅。好啦，紅燒原體啦，咁今次咧係特價。88蚊，一隻整隻完整嘅原體，包汁回海參花膠，228蚊啫。五蛇羹咧，大家買過好多噶啦，今次再減價落去158蚊。仲有我哋啲臘腸咧、準腸咧，大家都知道好食噶啦呢個。我哋呢啲咧，香港製造，不含添加劑，買二送一。好啦，咁過年一定要有花菇啦，我哋賣68蚊嘅啫。唔止咁喎，只要你買滿400蚊咧，仲會送個袋俾你。送個袋俾你做咩？咪係任你揀糖，入滿佢，入得幾多就幾多，塞爆佢就係免費攞走嘅，係唔收錢嘅。 呢個人民超市就喺個荔枝角地鐵站嚇，一上去就行5分鐘之內就去到噶啦。咁啊，所以大家聽到感謝仔呢三個字都興奮啦，係咪先？ 我諗起上元阿姨奔跑個樣嘅啫。 嗰個好似唔係感謝仔嚟嘅嗰套， 係嚟嘅。 嗰套係咪即係嗰套係唔知乜嘢？係校園內係啦，咁就所以蕭生嘅感謝仔喎，大家係咪先？即係應該要 蕭生嘅第一把 係啦，係咪？咁蕭生對網友咁唔止一對一把啦，係咪？咁头先讲到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发生啲咩事呢？新鲜滚热辣，啱啱呢两日发生嘅事情咋嘛，即係大家都知道委内瑞拉即係经济崩溃，咁就係跟住现任嘅总统就马杜罗呢，咁样个地位就不稳啦，然后无端端呢个礼拜係咪啱啱两日之前定三日之前，咁嗰个国会应该係个国会议长，即係大概你见到好似大口狗梁君彦嗰个角色咁样嘅人啦，即係对比起嚟个职位。 但佢瘦好多。 係啦，咁当然啦，委内瑞拉啲人都瘦晒啦，係咪先？因为佢通胀，哇，你个通胀即係搞到係呢个史无前例嘛，即係劲过呢个国民党嘅金融券啦。勁過非洲邊個地方通脹出嚟㗎？ 津巴布韋， 津巴布韋啦，係咪先？呢個歷史上面最高嘅通脹嚟嘅，搞到係所有人係即係首先有成200幾萬難民就走去哥倫比亞啦。第二就係留翻喺度嘅人，一日淨係食得嗰一餐，所以咧每人即係依過去半年定係8個月入邊已經足足瘦咗呢一個20磅啊嘛。咁所以阿龍你應該要減肥，你應該就去委內瑞拉旅行，你唔應該去烏茲別克噶嘛？係咁佢嗱，要講開呢度講翻，即係嗰個。即再講少少背景資料俾大家聽啦，個通脹有幾大問題呢？咁樣咁就嗱，因為佢嗰個委內瑞拉幣咧就叫做玻利瓦，咁太過即係翹口啦，咁我就咁即係我用即係代詞嘅方法，我就叫佢做人民幣咧，就係委內瑞拉嘅人民幣係咪先？咁首先一路貶值咯，貶值到後面有好多個零嘅時候嘅話咧，佢第一次咧佢就要即係貨幣改革，咁就將呢個人民幣咧改名叫做強勢人民幣，有幾強勢呢？就係1000就減咗後面嗰3個0，就對翻1蚊。 伊朗個招 係啦，咁即係你嘅身家咧，又縮水咗1000倍，係啦，即係你買搭樓係即係400萬，咁啊變咗幾千啊？你搭樓變咗 400萬嘅話， 少咗3個0， 400萬少10，哇4000蚊， 好撚大鑊。好啦，喂，但係改完之後繼續通脹喎，咁點算咧？再改革由呢個強勢人民幣 变咗做主权人民币，强势都唔要啦，要翻个主权就够啦，系。咁但系今次仲很大镬，就删走咗后面五个零，十万对一。 喂，咁其实等于公股咁样嘅啫，你储嗰啲咁啊，委内瑞拉纸，喂，即系无端端一千合一，跟住再嚟一万合一。 咁而家就好笑啦，因为咧，即系由查韦斯年代开始，系嘛，就去我哋嘅强国嗰度拗钱噶嘛，系咪？最初吓还息就唔使，一强国就唔使呢个委内瑞拉还息嘅，就每个礼拜即系攞十万桶油，冇着数啦，系咪先？到而家呢个马杜罗。好大鑊喎！啱啱即係年幾唔夠一年之前，又去揾習總拗錢啫嘛。咁嗰時有嚟又拗咗幾百億翻嚟，總共係即係過去呢幾年由查韋斯去到馬杜羅咧，已經俾咗委內瑞拉$500亿美金，係你要明白喎，係唔係俾人民幣喎？係直接，因為你俾人民幣委內瑞拉冇撚用噶嘛，係咪先？佢直接喺即係中國嘅國庫入邊、外匯嗰邊，即係攞$500亿美金。 喂，但點 俾委內瑞拉？ 但點解會出呢啲咁嘅事咧？因為其實你講緊中國咧，喺呢一個拉美嗰度係非超積極嘅，包括呢個嘅尼加拉瓜運河，然後就俾呢一個美國佬搞掂咗佢啦。 巴拿馬 係啦，因為用尼加拉瓜運河要取代巴拿馬運河啊，咁所以尼加拉瓜運河咪俾美國佬搞掂咗咯。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呢一個嘅厄瓜多爾嘅水庫啊嘛，咁厄瓜多爾嘅水庫嗰個玩法就係大家最 typical 聽到嘅玩法就係話，喂大家達成呢一個嘅$500亿美金嘅嗰個貸款協議，咁但係問題咧習總咧就唔會真係喺外匯嗰度掉$500亿出嚟俾厄瓜多爾噶嘛，佢掉$500亿等值嘅人民幣出嚟，叫厄瓜多爾幫襯中國嘅公司，然後走去起水庫，跟住就然後起完個水庫之後一發電。就發現到原來成個水庫局好多偷工減料嘅，咁跟住就全國大停電咁樣，跟住厄瓜多爾發覺搞唔掂啦，就再幫襯習總咁樣啊，咁啊嘔突啲錢翻嚟噶嘛，但係點解對住委內瑞拉唔會做呢樣嘢咧？ 因為委內瑞拉嗱，我即係。即係呢個資訊係未必好完整啊，咁但係即係根據過往嘅資訊或者依家啱啱最新嘅，即係講緊即係委內瑞拉嘅經濟情況咧，咁就係而家其實咧，阿馬杜羅咧就係將即係之前講緊嗰個deal，係即係每個禮拜俾10万桶原油俾強國咧，就變咗而家去到已經係70万桶原油，咁以為好數啦，咁但係計翻條數其實冚唔到即係中國借錢嗰條數啊，因為油價幾年大跌啊嘛，係。 喂，係喎。唔係啊，係講已經係講緊近呢半年已經跌咗30%。 好啦，咁所以而家即係如果俾個即係新政權取代嘅話，喂，你俾我都走數啦，係咪先？即係喂，當年毛主席都係呢招啫嘛。你老蔣同美國佬嚇、有咁多即係丟，哇！而家即係我哋即係新中國成立，中國人民站起來，喂，全部都唔認數咯，係。喂，同樣而家真係風水輪流轉啊！30年河東，30年河西，委內瑞拉就學翻你老即係老毛嗰招啊！如果我係即係能夠成功係獲得政權嘅話，俾人承認，即係接管呢個政權嘅話，委內瑞拉嘅話，我咪梗係唔認數咧。你中國係乜嘢咁樣？咁但係嗱，依樣嘢咧，即係喺國際上面個慣例係非常之少，因為佢只係宣誓，就話喺個即係好似嗰個集會入邊，即係我哋喺公民廣場集會，突然之間咧嚇啊，因為你當係阿毛姨姨就係呢個即係泛民召集人啦，你當佢而家就係代表啦，佢行上去而家，我而家宣布我而家就係臨時即係香港特首咁樣係，跟住美國佬即刻承認喎，即係唔係嗰啲即係反對派有軍隊打緊內戰嗰啲，完全唔係喺個集會上面。话自己系临时大总统咁样，咁就得噶咯。哇，陈云系咪见到恨到即系下上边下边口水鼻涕乜都流晒啊？应该 因为如果你讲紧先例，我第一时间其实系谂紧遵义会议啊，张国焘就走咗去拿住呢个红四方面军，然后另立中央噶嘛，跟住话我先系中国共产党主席，你毛泽东仆街啦。 咁都系党对党啫，一国家层面嗱，有美国啊、加拿大吓、啊，即系欧洲嗰啲全部即系走去承认吓呢一个即系瓜多拉定瓜拉多啊 ？Sorry， 你花沙時間揾依位即係依個係委內瑞拉嘅大口狗啊！ 嚇，瓜爾多， 瓜爾多係啦， 係啊， 咁就即係而家就好大鑊啦， 喺委內瑞拉入邊，即係而家簡直係美國佬，仲要講到揚言就係話要軍事介入啊嘛。跟住即係中俄就喺度出口術啦，就話哇，你即係你會後悔嘅，你嗰個即係你千祈你唔好咁樣樣啊，係。 其實馬杜羅佢自己本身之前咧都聞到呢陣味嘅，咁所以咧其實喺聖誕之前咧，佢啊已經係咁喺度提升嗰啲軍隊嘅待遇同埋呢一個軍。本身佢士官阶级啊嘅嗰个位阶噶啦，去到换取佢哋嘅忠心，所以咧今时今日突然之间啊大口狗走出嚟，就走去另立中央嘅， 即系点啊？即系全部啲士兵变晒元帅，全部啲散仔变晒警务处长咁样。 嗰只 但都出唔到粮啊，大佬系咪？ 唔系啊，个状况系等于咩？太平天国封王嗰只。 咁所以而家话即系。而家就委內瑞拉，我覺得成日咧，因為我同阿龍嗰陣時候，即係頭先講到話嗰個指標就係話咧，即係大陸，你美國佬對大陸嗰個態度，其實我就覺得即係要睇佢係咪真係動手嘅話咧，首先你睇下佢會真係要對付自己後花園先，因為其實講翻轉頭，喂，你見到啱啱先至講完就話，喂，大陸派即係擺咁多水喺度，第一。系嘛？你喐你其實都係背後都係劍指大陸嘅先，係咪？啱啱索羅斯又講嘢啦，喂，講到明點名屌啊習總，係咪先話佢係自由世界嘅威脅？雖然呢啲嘢我哋講咗好耐， 唔係最重要一樣嘢，索羅斯佢本身唔係講下嘅啫，你要搞清楚索羅斯係真真正正有利用佢嘅財富，真係搞即係改變政治環境嘅嗰個努力嘅。咁其中一個 有冇索羅斯基金可以申請啊？我哋 唔係其中一個例子就係近排話變咗天嗰個馬來西亞咧。你記唔記得馬來西亞一馬幣案之前，其實係有一個今日大馬嘅傳媒不斷咁樣即係走去追究啊納吉布同埋毛統噶。咁呢一個嘅傳媒本身係點樣嚟呢？就係、是、索羅斯喺1999年喺呢一個香港喺香港嗰度炒咯。其實佢喺馬來西亞都有份炒噶嘛。咁佢炒完之後，發覺咧阿馬哈蒂爾咧落大閘唔俾佢攞錢走，咁佢嬲起上嚟，嗰錢點用？搞反對派咯，逐啲咁啊，即係滲反對派，然後發覺喂每次好似嗰個票數增長少少咁樣，但係問題始終太慢，佢係諗緊條橋啦，點做咧？啊，唔係淨係要俾錢政權嘅，唔係淨係俾錢反對派嘅，應該係反對派周邊嗰啲咁嘅可以幫助嘅架構都要走去做，第一時間諗到嘅媒體。咁結果，但問題咧，正當你呢一個嘅執政黨係攞曬控制曬所有媒體嗰陣時，咁佢咪開始搞網媒咯？咁先至有呢個今日大馬，然後今日大馬同埋呢一個反對派喺呢一個朝野夾擊底下，先至攞得翻呢個政權，懟冧咗呢一個嘅毛統啫嘛。 其實阿土伯係咪走去見咗索羅斯啊？ 邊個知？ 系啊，好啊，即刻翻嚟花生台啊！有水嘅话，大佬居马费都冇咗咁多年，系咪先？喂，但系呢、這个即系委内瑞拉反对派经验咧，即系其实真系香港嘅反对派咧，要即系借鉴一下。我想问一下，喂，其实而家嗱，啱啱头先讲过，你呢个礼拜发生政府咁捻多事，你即系对政府最猛火力嗰个系边个咧？系东方日报。喂，你有冇见到即系？嚇！即係成個反對派泛民又好，點樣可以喺呢個環境入面點樣係可以啊？即係做出一個主攻嘅角色， 一句説話都唔講，唔好意思。 咁唔係冇嘅，咁即係例如佢哋又見張建宗，跟住又屌張建宗，跟住又拉大隊走，咁呢啲。 哦，唔係啊，最出名係咩啊？阿邵交津啊嘛，話咩林鄭如果再唔見泛民嘅話，就全面開戰啊嘛。 我就正想問你全面開戰係點解啦？係而家咪有咁多牌俾你上，成地都係，即係你想做童索曼、童子、索子、萬子都好，你乜嘢牌你都做，全部都打曬出嚟等你嘅咋係。 一奶八虎， 你做到对对胡，但全球人都可以即系爆棚啊，系咪先？喂，但系而家即系由4000蚊啊，其实4000蚊呢单嘢，我就觉得咁样样嘅，即系其实咧，即系4000蚊呢单嘢，原本就系即系建制派早收30封，咁就系又系即系嗰啲老嘅套路啦，系咪先？我攞你选民资料就乘机咁样帮你填表咁样，但系跟住政府谂到出嚟，喂，要攞一个住址证明。你知建制派做地區嗰啲人嘅水平係點樣嘅啦？無論選到與選唔到，做咗區議員定係做緊地區主任嗰啲，叫佢攞住址證明，要佢哋 process 依堆嘢，幫個婆女記，佢哋都搞唔掂啊！所以先屌翻轉頭啫嘛，屌到去林鄭原本幾個禮拜之前仲係好撚威㗎。 吓、啊，即系我以为佢点解可以咁捻臭串咧？可以屌鸠大肚嘅容海恩咧？系咪先？系嘛？咁重口味嘅咧，即系话啊，我哋即系奇怪啦、啊！你哋有份通过财政预算案噶咯、啊？咁、我以为即系吓阿林郑系好有习总嘅底气啦，系咪先？喂，同习总争啲拖住手出嚟咁滞咁啊！你班建制派系老几啊？我系直接 under 习总嘅。你就直接 under 即係西環嘅，同你仲係同一個級數，你同我講嘢係咪先？所以我以為即係林鄭嚇、啊、有咁樣嘅底氣咁嘅官威，所以屌鳩啊建制派啊，原來過咗兩幾個禮拜又唔係喎，接連跪低喎，所以呢個就證明大家即係選票係重要，尤其是區議會嘅選票係更加重要。吓、啊，即系虽然即系我知道啊，戴耀廷即系风云计划睇个款都系搞唔起噶啦，但系问题都系想提醒一次，即系连区议会选举为呢啲仍然系一个作用喺度嘅，即系至少喺民生上边，你要屌柒个政府嘅话，你要呢个建制派跪低嘅时候都要跪低，就系、是、你因为佢仲要需要向选票去交代，系即系。 但你唔使讲咁多嘢噶啦，不如搵一镬真系民气够嘅走出嚟，真系喺公民广场嗰度另立中央啦。 唔系，我觉得嗱，呢个两个层次嘅，第一个层次即系叫做泛民能够执行到嘅层次系点样样咧？就系、是、话喂，我哋又攞翻2017年啊林郑月娥选特首同阿曾俊华辩论嘅时候嗰句说话咯。喂，如果市民系觉得我唔适合做落去嘅，我会辞职噶嘛？喂，而家就系一个大型嘅调查啦。根据首先问佢几条问题先。你满唔满意派4000蚊嘅安排啊？你满唔满意综援提高年龄啊？你满唔满意三岁分流啊？我全部问完呢啲问题嘅时候，跟住交叉，最后一句就话你觉得民政系咪应该继续做落去啊？咁样，咁咪问咯。问完之后就话攞翻呢个说话出嚟，喂，系你觉得真系呢个全面战争嘅话，就系应该就倒戈。系嘛？向林郑即技术上向林郑提不信任动议啦，真系跟住出边就搞呢、這个即全民公投、电子公投，咩公投都好，系咪先？去冧佢当啦，趁呢个机会系咪啊？喂，呢、這个嘢我就觉得已经叫做系好低门槛可以执行得到嘅嘢。咁如果执行唔到喺度 FF 喺度 fantasy 而学呢、這、一个即委内瑞拉嘅话咧，咁就系、是、喂呢样嘢你发现。你只要國際承認嘅話，你就可以有機會接管政權嘅咯。咁所以咧，大家即係泛民或者反對派，以後唔使驚啦。你有一個好堂而皇之嘅理由，同本土派講，或者同本焦土講，我哋反對港獨，因為我哋係中國嘅反對派。我哋中國嘅反對派，我哋成立一個影子政府，到即係侵侵突然間撩起條筋喺，即係搞掂委內瑞拉，要跟住中國又支爆嘅時候，咁我哋喂，我哋話我係中國臨時總統嘅話，咁。咁无意义就接管政权㗎喇喎。係咪呀？係咪应该咁諗呀？係咪喂做人有啲大志先得㗎啦，係咪喂即係我个思想都係不断咁样转变。即係所谓呢个从呢个即係保存香港呢个生活方式同埋制度嘅策略上面。 我以为你陈云嗰只即係保留华夏文明添真係。 即係我讲緊即係喺个如果我成日即係同本土派讲喂如果你香港即係放棄香港，但係你要堅持香港人嘅身份嘅時候，你應該喺他鄉再起新門牆啊嘛！你喺笪新嘅地方，係建立一隻新嘅國家，叫香港，咁咪得咯，係咪先？即係基本法唔可以俾香港獨立，但係基本法你中國憲法唔係限制得到你去到太平洋揾個島出嚟，跟住叫自己做香港噶嘛？ 你都搞唔清楚嗰班人嘅諗法，嗰班人嘅諗法就好簡單嘅啫。咁佢即係既然而家大陸就落，即係都係咁放人落嚟啦，咁然後消滅緊香港人嗰個身份啦。咁佢哋要做嘅咧就即係好似前清遺老咁樣，即係留邊保持翻當日大清嘅生活，咁就算數噶啦。佢哋其實喺度自嗨嘅咋，日日喺度交緊民國嘅税，然後喺度講民國乃敵國也咁嗰隻嚟㗎咋。 咁但係呢我覺得即係所以我思想有啲轉變，轉變第二項轉變呢就話不如呢你唔好搞咁遠啦。我哋去返即係趁而家英國呢個政治亂局入面，即係我哋可唔可以將香港嘅議題帶出嚟呢？喂，尤其是 喂你話英國亂局㗎咋喎，你搞清楚一樣嘢喎，英國係議會亂，但問題佢成個國家嘅戰略發展一啲都唔亂喎。你諗下近排佢咪走出去玩呢個英美聯合喺南海嗰度進行演習嘅。喂，其實你睇返轉頭英國佢一個全球戰略已經有一個調整喺度㗎。其實佢你話脱歐啦，咁只不過係講緊佢其實英國是一个三环防卫结构嚟噶嘛，第一环就是欧洲嘛，第二环是英联邦嘛，第三环其实就是当日大英帝国佢入北落嗰阵时所建立嘅一条贸易路线嘛，咁嗰条贸易路线喺二战之后被美国取代咗， 但問題呢條米路線唔係冇啊嘛，係美國承擔咗你維持呢一條路線嘅使費，咁然後當英國發覺喂，即係佢成個戰略資源有問題嗰陣時，咪自動撲出嚟幫美國手咯，試下英美特殊關係嘅啫嘛，而家英美特殊關係就用咗喺南海嗰度啦，咁我哋應該點樣做呢？ 唔係，我覺得就係喺香港，我頭先即係講到一個最基本嘅原則，就係咧香港搞。冇人睬你嘅时候，咁不如就去外国搞。咁喺外国搞最初嘅諗法呢，就係呢喺外国，即係你拉大队去美国佬嗰度嘈啊，係咪先，你叫美国佬即係终止一个香港独关水区地位啊，係咪先。如果美国佬唔听嘅时候，咁你冇办法去美国佬嗰度直接你香港 DQ 你啫，可唔可以喺美国嗰度选呢？啊，你美国即係去美國選舉好匪夷所思，但唔係喎，你要去調返轉頭喺英國選呢，你香港有好多人因為即係當年嘅關係歷史嘅原因，你好多人有英國護照，即係唔係 BNO 咁簡單，直情係 BC British Citizen， 有好多人係有咁嘅身份嘅。而佢哋即係你大家上網睇下，即係之前我喺 Facebook 都即係同大家一啲學術討論啦，講過林忌有答啲，其實好簡單嘅咋，你做呢、這個你只有個住址證明咁樣，你就理論上你喺嗰個選區入面攞1000个人，你就可以選呢個 MP， 即係選呢個下議院議員㗎啦。係喂，你香港 DQ 你點解嚟去英國選呢？如果你英國選到個下議院嘅話，喂，仲要即係你又有個英國國會議員嘅地位去講香港嘅問題咯？唔單止，而家英國喺脫歐嘅問題上面係冇一個，即係兩大政黨保守黨同埋工黨都仍然係即係支持緊脫歐噶嘛。但係留歐嘅人喺當年即係脫歐嗰個公投入面都仲有48%喺度，而之後亦都好多人話後悔噶嘛，鳩投咗噶嘛，啲人係唔知發生咩事，即係或者信錯咗 Boris Johnson 條謀理，就話即係啲錢係可以翻轉頭，原來佢唔可以即係慳翻啲錢係唔可以即係 benefit 到自己國家去英國嘅時候，咁係冇一個政黨係旗幟鮮明，嗱我又學教主咁講啦，即係做旗幟鮮明嘅反對派，旗幟鮮明地要求留歐噶嘛。如果香港人喺英國組黨組個留歐黨，然后呢喺即成为即唔好话最大党啊，你成为第一第二大反对党都好，你都大镬啦，系咪先？系咪啊？即系可能影响到英国政治咧。嗰阵时候，即系国会投票嗰阵时候，你整个动议出嚟，我要去向北京掟核子弹嘅冇？喂，咁都已经正啦，系咪啊？系咪？即系最低限度喺英国。 但问题你讲呢一样嘢太遥远啦。喺香港，大家可以执行到嗰一样嘢咧，就真系去美领馆嗰度，即系要求你美国佬搞掂咗啊马杜罗之后，第一时间。挥军攻击香港啦，仲讲咁多嘢，你真系 系咯。而家第三，我就正想讲一样嘢啦。去英国都太远啦，机票钱太贵，系咪先？最好啦，你喺香港，你 claim 自己系中国反对派，系啦，中国议会临时议长。首先，我哋会揾毛依依翻嚟冠要，佢要系名衔先，系啦。跟住如果你见到呢个委内瑞拉嘅临时大总统，即系委内瑞拉陈云，真系做得成呢个临时大总统嘅话，喂，咁我哋下一步就叫毛依依做中国临时大总统啦。我哋个范围唔好净系限制喺香港入边，喂，梗系要夺取成个中国嘅政权啦，系咪先？而家趁冇人做嗰时候，我哋香港做， 其实系咪？其实广东人做，唔系由广东起义做皇帝嘅人大把，南朝陈陈霸先， 喂，系咪？喂，有得谂、啊，真系系嘛？呢、這个。你喺香港，即係坦白講，你如果唔係嘅話，你請問你泛民仲有啲乜嘢？你嗰陣時李卓人講到而家㗎啦，係咪？喂，點樣可以重新即係動員群眾啊？重新令到即係市民有希望啊？你講咗3个月、4个月， 個問題係在於，因為所謂嘅泛民喺呢40年嚟嘅努力，佢哋都係覺得以爭取微小幸福作為一個基礎出發，慢慢咁樣走去培養勢力，先至走去再講咩民主自由呢咁嘅嘢。咁但係個問題係在於成件事太慢啊嘛，而共產黨亦都唔會俾機會你啊嘛。咁你可以做嘅都係勾結外國勢力，然後趁呢個機會爭取呢個國際承認咁解嘅啫。 所以因為喺頭先講到啦，就係話你喺即係雨傘運動之後，其實你所有民主派你講爭取民主，你爭取即係高度自治，你講自治都變港獨嘅時候，係咪？咁你就不如即係你仲有啲咩忌諱呢？ 系咪直接行去拉大队去美国领事馆，拉大队入去英国领事 馆？唔系啊，真真正正开战，邵家春啊，邵家津嗰个讲法，一系咧佢系强奸咗林郑，一系咧佢就真真正正拉，就集合埋班泛民议员，喂，去花园道拉 banner 要求美国挥军香港，系得呢两样嘢嘅啫。 搵翻阿杨洋出嚟，美军大佬人啊嘛，系咪？ 阿群大佬， 系咪话阿群大佬图？喂，呢样嘢真系，我觉得本土派真系未必有。每一個人認識的這件事是，即是我有想過呢，在本土派的論壇裡面，即是問一些本土派的 KOL 這個問題，不過現在就穿了橋這樣就算了。 不好意思啊。 是嗎？即是我經常都問他的，即是說你當香港的本土派揮動緊呢個港英嘅旗幟嘅時候，即係龍獅旗啦，係咪？咁但係你成日要標榜香港係1841年開埠啊嘛，你標榜香港1841年開埠，即係話香港係比中國係有更深厚嘅歷史，香港人係有更加即係香港人嘅身份同埋傳統係足以自立成為一個民族嘅。咁你懟嗰支旗出嚟，點解唔係1841年嗰支香港旗呢？1841年嗰支旗就叫阿群大路圖啊嘛。即係大家自己如果有聽節目嘅話，有興趣嘅話，自己即係喺 Google 度 search 下呢啲係 Wiki 都有嘅嘢。但我相信冇一個本土派係知道阿群大露台係乜嘢嚇。但係呢個都唔重要啦，我哋都即係冇機會打俾仇斯達，咪先啦。冇長毛咁得閒，咪長毛喺度聽電話，聽下仇斯達電話，係啦，問佢食唔食過橋米粉。雖然我而家都唔明過橋米粉點解， 你唔好問 係啦。但係唔緊要啦，係咪先？即係揾只同長毛飲酒再問佢啦。咁樣今晚嗱，即係替工大軍閥。是咁嘅貨色㗎啦，係咪？ 好玩好多。 係啦，咁即係大家等下個禮拜啊，我哋即係等下土伯見完阿索羅斯啊，咪即係土伯 屌你咁嘅嘢。 外訪返嚟之後呢，大家就再睇新一集，即係過年會唔會休息㗎？過年係咪大軍閥？ 唔知道啊。 咁就冇計啦，係咁大家留意最新嘅花生台高層嘅頒布嘅情報啦，係咁、拜拜。 好，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